整体来说呢，就像咱们玩的那个弹弓，先把它往后拉，拉到一定程度时候呢松手，再给它弹走。 嗯， 这个技术呢已经应用在了很多地方，比如说要飞到很遥远的，比如说飞到太阳系之外，那怎么办呢？先往木星那个地方飞，然后呢在木星的引力的加速作用下呢，在贴近木星的时候，擦肩而过的时候，猛然的改变速度方向，这样呢既利用了木星的引力使得飞船的速度加快，又使得呢让木星的这个引力呢促使了飞船呢奔向正确的方向。 嗯，那就是这个飞船在地球背后掉头的这一瞬间，反倒是给了它更多的力量，让它能够飞得更快。那么另外的是，在电影中还展示了由中国呢所提供的一个叫做太阳神号的航天器，在它掉头掉过来的那一瞬间，高速运转的过程中跟它对接。在现在的深空探测过程中，咱们的宇航技术中，这种高速状态下的对接技术是不是已经很成熟了？ 这种对接技术呢已经是继前苏联、美国还有中国等等国家已经是相继掌握了。这样的空间的对接技术呢有赖于现在的精确的定轨技术和航天器的在太空中的姿态轨道和的联合控制技术。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呢，再结合着比如说精确的一个相对速度和相对位置的一个传感装置，还有现代的航天器的一个导航、制导与控制的技术，在这些技术的结合下呢，这种高速的太空对接状态呢是能够实现的。而且呢，我们已经能够很高兴的发现，就是以前比方说从地面上一个货运飞船要往这个空间站送东西的话，要飞一两天慢慢的调整轨道，而现在呢几个小时就可以送上去了。这也是这种精确的高速的对接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一个好处。 嗯，看来这一部分不是科幻，是现实的科技。那说到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高速的运转的这个航天器，是由中国呢在电影当中生产的，提供给了美国，而且呢是在关键的时刻帮了他们一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剧情呢？是因为原本啊，电影当中所设置的 NASA 的这个部门，他们呢打算实施救援计划的时候是生产了一枚火箭，但是这个火箭呢跳过了最后的火箭的检测阶段，为了要去赶发射的时间窗口，所以呢导致这个火箭爆炸了，不得不呢来去借用我们中国提供给他们的这个航天器才完成了最终的这个任务。那么问题在这里是这样啊，这个时间窗口真的这么重要吗？以至于这个火箭必须要跳过一个检查的阶段。第二点呢是检查的阶段真的是很耗时间吗？ 是的，这个时间窗口非常非常重要。咱们在今年还有去年的时候，埃隆马斯克做那个 SpaceX 实验的时候，就是那个猎鹰九号火箭的，他往空间站上要送东西，然后再还要回来精确的落到一个船上，它的时间窗口有多少呢？只有一秒钟。 哇， 因为咱们要往很远的天体上飞，或者说要往一个很小的天体上进行一个对接的动作的话，航天器飞行的速度非常快。 嗯， 另外一个呢，尤其是像地球往火星飞的这样的轨道，每26年呢才能赶上一次，相对每26个月才能赶上一个距离比较近的一个时刻。 嗯， 错过之后呢，就要耗费很多很多的燃料。甚至呢，你就用尽火箭的全力呢，也很难再抵达这个火星。 嗯， 所以说轨道如果设计的好的话呢，不到6个月就可以到达。 嗯，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一段时间呢，甚至你错过了一天两天，可能10个月或者一年都到不了火星了。 哇，哎呀，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在深空探测当中的确是这样。那火箭的这个自检的过程为什么那么耗费时间？ 火箭自检呢一般要包括好几个阶段。首先呢，火箭自身要判断自己的电路是否合适， 嗯， 然后它里边的燃料储箱是否有漏气， 嗯， 有漏燃料的情况。因为这个1986年的时候，那个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就是因为没有检查它这个密封圈在低温情况下的一个泄漏液氧的情况，就造成了悲剧。 嗯， 所以今后的航天发射它的检查肯定会越来越严格。另外呢，还要结合当地的气象部门，还有远在千里之外的航天测控网，都要联调联测，才能够确定这个火箭发上去以后呢，地面是能看得着、跟得上的。 嗯。 然后呢，在发射前，咱们以长征系列火箭为例吧，发射前15分钟人员撤离之后，还要对火箭自身再进行一遍自检，这个也很重要，不能带着问题上天。 嗯。 然后呢，在这个